业务收益仍然低于远低于衰退前的水平。政府相信本地消费气氛在今年余下会进一步改善，消费券将会起到很大刺激作用。当局将全年经济增长预测上调到 5.5% 至 6.5%。 政府经济顾问欧石雄说，移民问题对整体经济表现有几大冲击，目前言之尚早。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515点，升1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68点，升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83，日元109.6，瑞士法郎0.916，加元1.251，人民币6.478，英镑对美元1.387，欧元对美元1.18，澳元对美元0.737，新西兰元对美元0.704。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是1,779.15美元，卖出价是1,780.3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嚟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第五台 AM783， 天水围 FM92.3， 跑马地 FM95.2， 将军澳 FM99.4， 屯门元朗 FM106.8， 黄金世代 智慧传承。 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们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不舒服就不要上班或上学，及早看医生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港台电视31，残奥共融体，没有不可能。更快、更高、更强，呢句奥运格言大家都听过，但你又知唔知奥运格言而家正式升级为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支持东京奥运的同时，一起支持残奥，支持香港残疾运动员，紧贴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港台电视31、32全程紧贴赛事。 啊，又到礼拜六，好闷啊！ 以后每到礼拜六夜晚都有好节目， 港台电视31周末讲艺力，有我梁明忠、可儿、陈嘉敏 同埋我梁嘉琪介绍本地文化艺术最 hit 嘅资讯， 由电影展览讲到舞台表演， 等你轻松又愉快咁度过每个周末夜。 今晚7:05， 港台电视31 周末讲艺力。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第五台，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妈妈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啦，精神爽利。 快乐你兴奋，匆匆的一场你悲哀你苦闷，帝皇的尊严 刻的穷困，山峰上的白雪，海底里的奇珍，当你从梦中醒去，你已走完了人生。 即系咪仲喺梦乡一路听住收音机嘅你呢？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五点搭二啦噃，听紧嘅咧就有香港电台第五台啊，清晨爽利节目。今朝早咧有钱佩佩陪伴你嘅，各位哥哥姐姐，早晨，早晨啊！咁日子咧就已经嚟到2021年嘅8月14噶啦，农历咧就系7月初七，今日咧就系呢个七夕嘅日子啊！祝大家咧呢一个嘅七夕嘅日子都开开心心、甜甜蜜蜜啦，系咪？咁啊，有人讲七夕咧就系呢一个嘅情人节嚟噶嘛？不过情人咧就唔一定系一男一女嘅，咁可以系你嘅屋企人啦，可以系你嘅仔女啦，可以是你的至爱亲朋啦，甚至乎我可以是你空气中的情人都可以的、哦。咁希望我都是其中你的心水选择之一啦。好啦，咁啊睇你喎，咁啊室外温呢有29度啊，相对湿度86%，今日天气呢都 OK 嘅。咁如果你话想出去行下呢都可以嘅，不过我成日都讲啦，因为始终而家系疫情啊嘛，系咪？咁啊早少少出动，啲后生嘅未瞓醒，咁我哋咧可以出去咧就系舒展下筋骨嘅，啊唔好成日匿喺屋企啊，如果唔系咧真系好容易咧，即系觉得自己咧就好似骨头都硬晒咁样啊嘛。星期六咧头半个钟我哋有老歌出现啊。 永远的微笑，我哋有周旋姐姐嘅歌声。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大致系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啊。最高气温咧约为31度，吹和缓嘅偏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嘅。展望明日咧，间中系有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咧天色系好转嘅。再次提醒你啦，室外温29度啊，相对湿度80%。有没有人呢，你一直都很挂住，希望都有一天可以等到他的出现呢？总有一两个的。 山又高呀，水又静，你在东来我在西，山把我们分，水把我们离，我只有天天等着你。海无边呀，洋无底，你在东来我在西， 总有一天等到你。 姐姐的《月光小夜曲》啊。这首歌很有趣，佩佩第一次听反而不是姚莉姐姐的版本，反而听完之后就找回原装来听。第一次听竟然是张惠妹唱。 连绵的青山百里长呀，巍巍九旗响叮当呀喂。 青青的山林穿云霄呀，白云片片天苍苍呀喂。 连绵的青山百里长呀，浪在岗上等红妆呀喂。 青青的山林穿云霄呀，站着一个有情郎呀喂。 我站在高岗上远处望，那一片绿波海茫茫。 你站在高岗上向向往，是谁在对你深深唱？ 连绵的青山长呀，郎君美衣配成双呀喂。青青的山林穿云霄呀，我俩相爱在高岗呀喂。相爱在高岗，在高岗， 站在高岗上啊！我哋有姚莉姐姐嘅歌声啊，咁啊，将时间咧亦都带到嚟咧，就系早上嘅5:24嘅咯噃，咁啊，你听紧嘅咧，仍然都系呢一个嘅香港电台第五台啊。今朝早咧，当然咧有钱佩佩陪伴你啦。咁啊，喺星期六嘅头半个钟咧，好多时候咧，我都系会拣嚟一啲嘅老歌送俾大家嘅，因为咧，大家话呢啲歌先至系值得回味再回味啊。跟住唱呢一首歌嘅朋友啊！以前我好多时候都是播佩蕾的版本，不过今天选择的是宝岛歌后邓丽君。 我遇见你就笑，你那片片风采太美妙，跟你在一起永远没烦恼。我遇见你就笑，你那唐突举止使人迷倒，跟你在一起就像因为我爱爱上你，出乎你的预料。我一见你就笑，你那片片风采太美妙，跟你在一起永远没烦恼。究竟为了 不亲你，心里就要惦念你。要是一天不见你，梦里也会追寻你。啊，你在哪里，戴安娜？我爱你，我要告诉你。我的心里只有你，要和你永远在一起。哦，戴安娜在哪里？但愿你也会惦念我，就像我一样惦念你。啊，你在哪里，戴安娜？我要轻轻地告诉你，告诉你我的心里只有你。要是有朝一日不见你，不见你，我就要惦念你。要是有朝一日不见你，就是梦里也会追寻你。啊，你在哪里，戴安娜？我要轻轻地告诉你，告诉你我的心里只有你。要是有朝一日不见你，不见你，我就要惦念你。要是有朝一日不见你，就是梦里也要追寻你。哦，你在哪里，戴安娜？ 我哋有 Diana， 不过唔系 Diana 唱，系张露姐姐唱嘅。好，望下个钟咧，就好快到呢个五点半钟啊！翻嚟咧就继续仲有一个小时嘅清晨上嚟，我哋转头再见。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敦促阿富汗塔利班立即停止攻勢，並且展開真誠談判，避免戰鬥持續。塔利班近日快速推進，已經攻佔阿富汗三分二土地。聯合國早前說，上個月阿富汗大約有1000名平民被殺。古特雷斯說，阿富汗局勢正是失控，平民傷亡增加，流離失所人數劇增。他又說，通過軍事力量奪取政權是失敗的主張，這樣只會導致長期內戰或者阿富汗的完全孤立。古特雷斯指出，根據一些報道，阿富汗女性得來不易的權利正是再次被剝奪，這樣尤其是令人恐懼而且心碎。土耳其黑海地区的水灾增至31人死亡，当地传媒报道可能超过300人失踪。近5000名救援人员正在灾区展开行动，在直升机和船只协助下，超过1700人安全撤离。总统埃尔多安星期五去到灾情最严重的卡斯塔莫努省视察，他表示政府将会动用一切手段救灾。连日暴雨引发水灾和山泥倾泻，造成多条道路塌陷，桥梁被毁，多条村庄断电。欧盟应立陶宛要求，将会在下星期三召开特别会议，商讨立陶宛边境形势。欧盟各成员国的内政部长将会以视像方式出席会议，听取有关立陶宛和邻国边境形势的情况汇报，敲定援助立陶宛等国的具体措施。

我哋有女杀手出现，梗系大家中意嘅宝珠姐啦，系咪？今日咧好特别啊，因为咧今朝早咧翻嚟之前咧就谂啊，今日会播咩歌咧？想播啲乜嘢咧？喺度谂紧嘅时候，突然间谂起，哇！我好似好耐冇播六七十年代嘅啲粤语流行曲咯噃，唔得，今日要播满成个节目先得。呢首咧都系大家都好中意嘅粤语流行曲啊！当然有我哋啊郑锦昌哥哥啊，我哋一齐跟住唱啦噃，好唔好啊？几度夕阳红啊！ 情人究竟在哪方？痴心空张望，不知他去向，天天等到令我痴望。夜里梦难成，恨岁月无情，望眼将全人未见。愁望花落，花在开，花你可知他所在？遥望翠楼外，痴痴等待，再等几度夕阳红。情人究竟在哪方？痴心空张望，不知他去向，天天等到令我痴望。夜里梦难成，恨岁月无情，望眼将全人未见。愁望花落，花在开，花你可知他所在？遥望翠楼外，痴痴等待，再等几度夕阳红。 Oh, 陈世忠啊，情花开。系啊，如果你而家先打开收音机嘅话咧，咁啊提你啦，听紧嘅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五台钱佩佩主持嘅《清晨爽》，你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45，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啊！咁朝早咧播嘅歌咧旧少少，因为呢一扎歌咧，其实佩佩都好似好耐冇播过，突然之间好想咁照听，唔知道你又中唔中意咧？呢位 Auntie 佩佩好挂住，吴君丽丽 Auntie。冇错啦，有呢一首啊，大家都好中意嘅呢一首《青青河边草》。我讲最新天气预测先，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啊。最高气温咧又为31度，吹和缓嘅偏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咧，明日间中有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咧天色系好转嘅。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啊。讲起呢啲嘅粤语流行曲，点可以冇呢首呢？系咪？ 每爱歌情重，歌爱每风姿，为了心头愿，连你几相知，只是一水百天涯，不知相会再何。 峰姐姐一水隔天涯。的确咧，呢排见到榴莲咧，真系好食好想食啊！ 飘来榴莲之香，万歌声震天。飘来榴莲之香，芬芳到嘴边。 飘来榴莲之香，大家执个鲜。飘来榴莲之香，果汁似蜜饯。榴莲落满地上去，伸只手去念。 飘来榴莲之香，又执一个甜。 飘来榴莲之香，欢呼舞万遍。 香甜味儿飘飘，为他母如电。香甜味儿飘飘，家家爱果鲜。 香甜味儿清清，入心香更甜。香甜味儿分分，春心最悠远。 榴莲令我多相思，今次又相见。 榴莲熟了像玉女，一见心意现。 安娜艳如娇花， 娇花先斗仙。 不忘榴莲之香，欢呼舞万遍。 熟了像玉女，一见心意现。 安娜艳如娇花， 娇花先斗仙。 不忘榴莲之香， 欢呼舞万遍。 文千岁、李宝莹，榴莲飘香啊！唔知大家中唔中意食榴莲咧？啊，榴莲呢样嘢真系好得意嘅，真系。好多人都好鍾意，但係好多人都好唔鍾意嘅。鍾意嘅就真係好鍾意，唔鍾意嘅就真係好唔鍾意㗎喎。啊，其实係咪同芫，即係我哋叫芫茜、芫茜啊一样呢？有啲朋友仔呢就好鍾意，佩佩就好唔鍾意嘅。即係細個嘅时候呢，山竹牛肉里面呢都係有呢一个芫茜、芫茜、我唔知道芫茜定係芫茜啦 ,ok。但係真係食落去咧，真系觉得唔舒服，唔中意啊！但系咧，我亦知道好多人咧系去特别中意食嘅，直头咧而家好兴啦，即系有薯片啦，甚至乎攞嚟榨汁啦，哇！即系我谂起我都觉得好惊。咁当然啦，榴莲系即系亦都系好补嘅食物啦。我哋成日都讲啦，啊，如果食嘢咧可以食得嚟好味之余咧，又对身体好系最好。不过虽然你话佢系好补啫，不过咧佢糖分好高嘅。如果哥哥姐姐系有呢、這、一个血糖比较高嘅哥哥姐姐，就真系浅尝好啦。系咁以啦，系嘛？因为如果真系食晒成个，哇，肯定超标啊！呢个时候我哋有陈任哥哥出现啊！ 马来亚春色，绿叶惊艳眼，椰树映衬着那开国雨画。阴劲风送叶声夕阳斜挂，你看看那、艳雷满双双花荫下，马来亚春色绿叶惊艳雅，撩眼底那绿柳花里变卦，芬芳桃花与树香美艳如画，我最爱那。春日里鲜花幻化，情侣们互吐情话，于椰树下，若两情深深相印，到春光心中更爱他。马来亚春色绿叶惊艳雅，椰树映衬着那海角如画， 春风送一片绿香，野外林挂春风鲜花，心内各舒畅乐也。若午夜互诉情话，雨夜树下，情侣在芭蕉曲径，一双双想会诉情话。马来亚春色绿夜景致艳雅，椰树影衬着那海角如画，心轻快只见艳花万绿重挂，春风吹花，心内各舒畅乐也，心内各舒畅乐也，心内各舒畅乐也。 陈音哥哥《槟城艳》啊，嗱嗱声播多首啊，可能未必播得晒，不过我哋都可以一起唱一下嘅。荷花开，我哋有崔苗枝。 新一季英格兰超级足球联赛开锣，圣班马宾福特主场2-0击败阿仙奴。宾福特74年嚟首次喺顶级联赛角逐，凭沙治卡洛斯同洛加特嘅入球旗开得胜。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带嚟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早上9点。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四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南风两级，能见度17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四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5,515点，升1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68点，升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83，日元109.6，瑞士法郎0.916，加元1.251，人民币6.478，英镑对美元1.387，欧元对美元1.18，澳元对美元0.737，新西兰元对美元0.704。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是1,779.15美元，卖出价是1,780.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783， 天水围 FM 92.3， 跑马地 FM 95.2， 将军澳 FM 99.4， 屯门元朗 FM 106.8， 黄金世代， 智慧传承。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国剧830号手就位， 想做明星的易子梦多次后悔，甚至想逃走。 呢啲嘢我食唔落啊！ 其他人都食，点解你食唔落啊？ 其他人食唔代表其他人愿意食、中意食、想食。 到底佢挨唔挨得过军营生活呢？ 晚晚睇国剧830， 一个星期七晚，星期一至星期日，港台电视31， 号手就位。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第五台，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妈妈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点，差唔多09分啦。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啊，星期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咧有钱佩佩陪伴你嘅，早晨啦、啊，提下你咯。今日日子咧，2021年8月14日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咧就系7月初7呢个七夕嘅情人。祝大家咧都一个甜甜蜜蜜嘅一天啊！咁当然啦，你除咗有我之外咧，咁啊仲有呢个雷暴警告陪伴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朝早嘅9点，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啊！室外气温咧29度，相对湿度82%。咁啊，今日如果有听节目嘅朋友都知啦，今日佩佩咧就拣嚟好多。大家都好耳熟能详嘅粤语流行曲，真係好似好耐冇播。跟住呢一首，我相信大家都可以跟住唱啊！咪就係豪德哥嘅歌声咯，《荆草娇花》，我哋一齐跟住唱啦，好冇？转头翻嚟咧，有梁万福医生嘅出现，今日会讲下胃气胀啊！ 我亦爱花娇美，愿明月交结相遇，寒芳草青青，那堪娇花败谢，明月不相遇。 雪花娇美，奈何落花追凄雪，那春风轻吹，青青芳草满地，为何又偷自怨？落花令人魂欲断，桃李争春竟谁厌？自觉是苦也是甜，挨着相思长怨。我亦爱花娇美，莫提落花最凄雪，寒娇花胜娇，哪比芳草翠绿？同来到春日暖。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又到咗呢一个星期六，健健康康再清晨，梗係有我哋老友记梁万福医生出现啦。咁梁医生呢就係香港老年学会会长，咁当然亦都係呢一个老人科专科医生啦。梁医生早晨。 早晨大家好。 梁医生，上个礼拜呢我哋讲咗放屁啦。讲起气体呢，除咗喺下面放之外呢，有时呢我觉得个胃呢张住成日都呃咗啲气出嚟喎。胃气胀会唔会同屁都一样，是因为你吸了或者吃了很多气入去，然后就会翻啲气出来的呢？ 你说得啱啦，这个有一个食气的个即症状的，其实。即其实有些人呢专食气的。专食气呢，这个胃里面谷着气在这里。 谷气是不是即个人如果很嬲的时候，即就会有这些情况出来，成日谷气谷气嘛。 咁都有些关系的，即你食气食得多的那些人呢，都是通常一般呢是情绪比较紧张，即是放松不到，即是说他很多时候就是想嘢啊，去跟人倾偈时候呢就不自觉咁呢就吞埋啲气落去，吞埋啲气落去呢就是一个胃部嘅胀住啦。咁有啲时候呢我哋有啲人呢照个 X 光镜呢停睇到个胃呢是全部充满啲气体嚟嘅。咁呢啲呢就係一啲嘅即係比较即係极端嘅情况会咁啦，就话你好大。咁啲通常都係一个情绪病嗰啲呢係最常见嘅，呢个情绪问题嚟嘅。咁所以呢就会谷啲气喺度啦。咁但係呢个都係比较即係极端嘅会係咁。但係我哋一般嚟讲，我哋有时比较情绪紧张呢，我哋食嘢食得急促。 是香港人嘛，快嘛， 是赶住食嘢嘅时候咧，就会吞埋啲气落去噶。 哦， 所以咧都要比较即系他条啲， 自由啲。 系食啲唞下，食啲唞下咧，咁咧最咁啊最好啦。咁啊，我哋好多中环人咧好辛苦啊嘛，系咪？ 系。 咁咧，其实海边坐喺度对住海慢慢食。咁咧，你嗰、那个即系冇咁多会吞咗气落去啦。咁呢啲咧都系好多时候我哋喺个即系嗰啊容易个胃好似顶住有气咁咧，我哋都要喺嗰个生活习惯里边改变啦。即系食嘢嘅时候咧，就唔好一次过食好多落去。即系食好多落去嘅时候咧，就会吞埋啲气落去啦。咁我哋分开食咧就会好啲啦。 我成日睇嗰啲广告咧，一啲卖胃药嘅广告咧，就通常都。 即係一定係講啊，精神壓力大啊，令到胃部不適。即係聽你咁講，其實精神壓力咧，對個胃係真係好大影響嘅。 啊，係啊，好多時睇醫生嗰啲人咧，其實我哋都會話佢係咪同精神壓力有關。 嗯、 其實咧，我哋講胃痛咧， 嗯， 急性嘅胃痛好多時咧都唔係胃潰瘍， 嗯， 而係一啲所謂情緒緊張咧， 係 個胃咧係唔好喐啊， 嗯。 唔係好用啊！你可能嚇咁，你可能趕工啊，有個 project 要趕完，趕唔完咧就好緊張嘅時候咧，就嗰幾晚都會痛啦。 係， 頂住咁都同我哋個情緒咧佔大部分啲年青人士咧、一個常見嘅原因嚟。 嗱、咁我亦都知道好多哥哥姐姐咧都有呢個胃酸倒流嘅問題。咁理論上哥哥姐姐到咗咁上一年紀，可能退休其實冇咩壓力嘅啦。咁胃酸系咪都会引致到个胃部不适，然之后又产生好多胃痛啊，然之后有胃气胀啊，咁等等呢啲问题咧？ 咁我哋咧就知道，即系胃溃疡同十二指肠溃疡嘅人士咧，其实佢都会容易有胃气嘅，即系我哋有啲胃气呕出嚟咁。咁呢个都系一个所谓我哋嗰、那个即系溃疡嘅一个其中嘅症状。咁如果系持续持久咧，咁我哋都要睇下做啲检查啦，吓、可能要照胃镜都唔定啦，咁我哋睇下有胃溃疡十二溃肠嘅时候咧，我哋可以食一啲好简单嘅胃药就可以得好啊。 我哋成日讲叫白灰水啊嘛，成支俾你嗰啲啊嘛。 嗰啲系普通胃药水，不过咧如果真系溃疡咧，就要真系食一啲特效嘅，即系溃疡性嘅药物啦。 即系如果譬如医生开咗啲白灰水俾你嘅，咁你食过觉得 OK 嘅，其实就唔使担心啦。 系啱啦，咁你普通嗰啲，嗰啲咧就系失调嘅啫。但如果你长期都有症状，都系有个即系胃唔舒服啊，有啲气出嚟啊，咁咧。食咗簡單嘅普通嘅藥胃藥都唔得嘅時候咧、我哋都可能要做一啲即係胃鏡啦，而且有冇真係潰瘍啊？因為尤其是我講我哥哥姐姐一個即係七八十歲嘅咧，如果有潰瘍性嘅問題咧，佢可能會出血嘅喎。咁多人所有人都會出血。年紀越大咧。佢出血嘅危險性越高，咁即係早少少做一啲檢查。 咁嗱，除此之外，有冇啲食物咧都會影響會傳氣，令到佢會容易翻啲氣出嚟？我哋成日講食榴蓮就最大件事噶啦。哎呀，我食完榴蓮啊，就向你一下咁樣。咁係咪即係有啲食物都會令到你個胃會產生氣體，然之後就會係產生啲胃氣嘅咧？ 嗱，其實食榴蓮主要都個氣味問題嘅啫， 係冇關係嘅， 榴蓮係製造多氣出嚟， 係 因為榴蓮嘅氣味緊要咧，佢都存在喺個胃部裏邊，即係撈埋咗啲氣味啫。其實就唔係榴蓮會做啲氣出嚟，咁所以又唔需要擔心， 係、 不過你就唔好明知嗰個人唔中意榴蓮咧，你就同佢即係錫佢一啖啊，咁咧就 咁就大件事啦。 係，即係反面啊嘛。咁咧有啲人都係咁做。咁咧就喺食物嚟講咧，最緊要都係我哋所謂辛辣嘅食物啊。 都係刺激胃部嘅食物啦。 辛辣嘅食物咧，就話我哋嗰啲即係辣椒啊、咖喱啊嗰類咧，對個胃咧其實係。先唔係好適應嘅，喺個我哋啲醫學文獻嚟講，都會話呢一啲嘅食物，呢、這個辛辣嘅食物咧，係會所謂即係佢個辣嘅程度咧，係會影響個胃壁嘅健康嘅，咁會引致胃炎，咁胃炎多人都胃炎，佢即係個胃會反抗啦，會反抗嘅時候，個氣體就會多啲啦，咁所以咧都係需要。少食為佳嘅 嚇， 咁多人我另一個咧就係酒精啦， 嚇、 過分嘅酒精太強嘅酒精都係會傷個胃啦。咁呢個係直接會傷到個胃壁，咁亦都會產生一啲嘅佢抗議嘅時候，佢咪即係個氣體會多啲咯。 嗱咁啊，除咗食物之外，飲會唔會咧？有時咧，我飲咕嚕咕嚕咕嚕咕嚕嘅咁飲水落去咧，我都會翻啖氣出嚟。飲汽水更加覺啦，咁、 汽水就梗係啦，汽水做氣啊嘛。 係啦，咁但係有時真係就咁飲水飲得急速咧，都會有翻啖氣出嚟嘅喎，係咪其實太急速嘅問題咧？ 都唔關事啦，飲水飲得多咧，即係話我哋個胃本身都有啲氣體喺度。咁你飲水飲多咧，即係話佢填個水分咧，就未曾去落格嘅時候咧，佢填咗個胃嘅部分咧。胃又未時喐得好嘅時候咧，佢咪漲翻出嚟啲氣 即係水唔出翻嚟啊嘛，啲氣就會浮翻出嚟啦。咁所以你嗰個原理上係咁嘅，就唔係話我哋飲水會做氣，飲水唔會做氣嘅。 係 飲可樂都可以啊，嗰只汽水啊，任何汽水有所謂啲二氧化碳都咪入咗佢嗰個胃裏邊咧，佢放翻啲氣體出嚟。 嗱，即系听你咁讲，其实有胃气，只要你有照顾晒你个胃，亦都冇咩问题，咁净系有胃气呕咗出嚟，你就舒服啦，咁就唔使太担心啦，系咪？ 系，咁啊做下呼吸运动。 系，咁点样做呼吸运动咧？ 放松嘅呼吸运动咧， 即系冥想坐喺度打坐。 系放松嘅呼吸运动，等唔好咧咁容易吞咗气落去，即系唞气嗰阵时唔好唞埋啲气入去个。胃嗰度又會好啲嘅， 即係簡單啲講，都係要放鬆啦。 啱啦， 個人唔好咁緊張啦。即係如果你好似我哋講呢幾集，你有頭痛啦、頭暈啦、放屁啦或者胃氣啦等等呢啲全部嘅症狀，好多時候都係因為你嘅精神壓力太緊張啦。只要你放下假、休息下。可能抌低个电话，亦都乜都唔好理，去做一啲自己中意做嘅嘢，放低你嘅压力，咁其实可能呢啲症状全部都冇晒啦。 啱啦，学会放低。 系，咁啊，真系学会放低，系真系好重要啊。好，咁啊，今日咧唔该晒梁万福医生嘅，下星期同一时间再见啦，拜拜。 拜拜。 心热爱红绫，同游诉衷情，空知身世旅灵，年爱轻舍泪痕。定性，慈母喜得当床，快慰面笑盈盈。浪年我飘零，芳心安慰莫名。愿君上街老白头。 明西主场的公子多情，再次提下你啦。雷暴警告咧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的九点钟啊！雷暴警告，大家要留意留意。我哋呢个时候有阿琴姐，李香琴的歌仔靓。 个仔靓啊靓得了，个仔靓咯，引动我思潮，含情带笑，把眼角做介绍，还望多你把我来潮。个仔靓啊靓得了，伴我 到呢个上昼嘅六点半钟，即系话今朝早清晨省里又告一个段落啦。临走之前，我哋再送多首歌啊！柳风平姐姐嘅呢一首《红烛泪》，将今朝早嘅节目要带到嚟尾声啦。一定你星期四喺同样时间五点钟清晨省里再见到吧，拜拜。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阿富汗局势恶化，塔利班快速推进攻占大片土地，联合国呼吁邻国维持边境开放。大批逃避战火的平民涌到首都喀布尔，救助儿童会话当中包括72000名儿童。好多人在臨時帳篷棲身，亦有不少人睡在廢棄的貨倉。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說，阿富汗的糧食短缺問題非常嚴重，警告將會出現人道災難。塔利班宣稱已經攻佔阿富汗第二大城市坎大哈和第三大城市克拉特，而全國34个省會城市裏面已經有18个落入他們手中，其中盧格爾省首府普勒阿拉姆距離首都喀布爾只是大約60公里。英國國防大臣華禮士說，擔心阿富汗將會變成失敗國家，又認為美國從阿富汗撤軍的決定是錯誤。華禮士接受英國天空新聞訪問時候說，從去年年初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政府和阿富汗塔利班達成撤軍協議開始，他就認為是錯誤，將導致阿蓋達組織卷土重來，國際社會可能將會為此承擔後果。他說，如果阿富汗安全形勢持續惡化，不排除英軍重返阿富汗的可能。首相翰遜就阿富汗安全問題召開內閣緊急會議，他說在未來幾日，大部分英國使館人員將會返回英國。 俄罗斯同英国嘅关系进一步恶化，莫斯科要求英国广播公司派驻当地嘅一名记者月底前离境，报复伦敦当局拒绝向俄罗斯记者续发或者签发签证。俄罗斯传媒报道 ，BBC 驻莫斯科记者雷恩斯福德嘅工作签证延期被拒，佢必须喺今个月底签证到期之前离境。英国广播公司回应说，驱逐雷恩斯福德是对媒体自由的直接攻击，并且敦促俄罗斯当局重新考虑相关决定。南韩外交部亚太局局长李尚烈昨日召见日本驻韩大使馆总括公使熊谷直树，抗议日本防卫相岸信夫参拜靖国神社。李尚烈表示，岸信夫参拜美化殖民掠夺和侵略罪行，安置战犯的靖国神社令人愤怒。他批评此举有损两国互信，并敦促日本政治领袖以实际行动展现正视和反省历史的态度。熊谷直树回应说，将会向日本政府转达韩方立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早上9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8月14日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本港第二季经济按年增长7.6%，较原先估计上调0.1%，全年就上调到5.5%-6.5%。政府經濟顧問表示，消費券有提振作用，但復甦勢頭不平均，亦都關注移民潮，但欠實質數據反映對經濟的影響。學者又點睇呢？一陣聽下。 醫管局主席范宏令就表示，醫生護士的流失率有所上升，部分原因相信是與移民有關的，當然亦都再加上是有私營挖角這個情況出現，是令人憂慮。公共醫療醫生協會就是促請醫管局要提升士氣，挽留人手。有病人團體就希望政府可以修訂法例，增加醫生的人手。一陣間會同大家講下他們的意見。 政府公布收緊餐飲處所員工。